好，第三節翻嚟。 哎呀，系，不如变翻杀手先，带住古龙花超。 屌你啲，你啲鸭诶咩啊？鸭记附近揾嗰啲，鸭记附近揾嘅嚟嘅，你啲唔专业嘅，嗰度黑超唔错噶嘛。 佢低调啊，专赛。 大佬，嗰副老花超嚟噶。 咁我哋搏翻头先嗰节先，要训。 讲紧训练几耐？ 系大约。正式嘅訓練， 其實每個地區要求唔同嘅，咁但係你起碼有翻可能四五日嘅訓練，我覺得會比較好啲。 咁、因為譬如四五日，即係譬如好似你嗰啲咁專業，喂，訓練到可以喂坐下車俾人壓住，點樣可以掹到槍，射到呢件又射到呢件， 掹出嚟仲唔好射到自己？ 係咯，仲唔好射到自己？或者即係譬如可以。有咗一个嗰啲叫做咩能啊？你叫本能去帮老板挡子弹。喂，打你四五日做唔到啊嘛？如果你好似你呢啲咁专业嘅，又枪械，又搏击，又徒手搏击，又成。 其实呢点讲咧？四五日其实系俾到个概念啊。因为好多嘢咯，你可以一路做一路训练。即系叫即系攞经验，一路做一路攞经验。 就点？但系剧得咁样啫嘛。 系啦。你起码有嗰个概念啊！我原来有呢样嘢，或者我要做呢样嘢，譬如手车 系、 起码你试过下手，系啦，知道要手啲咩位，系啦，咁你唔使话，我手车我训练十五日咁，其实唔使噶嘛，每一架车你真系冇可能每一个款式嘅车你都识得拆开佢咁样， 系 啊，咁但系话有啲咩位系重要嘅，点解其实有危险嘅，而家嘅偷听器偷拍。跟追踪器可以细到点，可以摆你架车咩位？咁你有晒呢啲概念之后咧，你出到去做你就攞住呢啲概念一路即系攞经验啊，现实咁去做嘅时候咁样咁即系我觉得最基本咯，起码有翻可能五十个钟到啊，或者即系三四十个钟。 即系第三个题就系话你个同事都去咗英国。受 SAS 訓練 一個月 咯， 一個月 係，嗰啲係深造啫喎。 佢係啊，佢好全面嘅 啊， 全面到係講緊去中東，即係我哋叫高危啊， 高危 高危 high risk 同埋呢個 low risk。 嗯，系 Louis 到即系赤手空拳嘅啫。 不如睇下呢啲相啊，系咪？你都去过中东啊嘛，记得系 咯。笑话嚟嘅， 咁啊，真系好有兴趣知 波斯湾嗰度啊。 大家睇下啲相系啲咩啊？嗱，我又唔做翻职业杀手啦，好似 啊， 系 呢度真系唔系地盘嚟噶，真系波斯湾。 啊，呢个系一个绿洲嚟，沙漠绿洲。 嗯， 但系其实就唔系大家谂咁高危嘅，其实而家中东都有啲地方唔系打紧仗。 等下我又讲一啲真系好高危嘅事，即系我朋友嘅事讲下。 啊，又俾啲相大家睇下。 系咯，睇啲相先啦。譬如你你波斯湾嗰度有波斯湾第二章噶嘛，系咪？即系都好，我见你都好悠闲喎，即系都有 系啊，其实有好多地方嗰次我去咧，都系一啲安全国家嚟嘅，安全国家嚟嘅。咁啊，但系我会感受到就系话，哇，原来真系嗰啲地方，你可能好多打 war game 嘅人，或者好多人会觉得啊，所谓叫 PMC 啊，吓，即系私人军事承包商，而家中东系好多呢啲咁嘅承包商， 吓系即系做呢班雇佣兵 嘅，系啦，其实有少分别嘅，喺法例上而家有少分别， 系咁你个南嘅嗰条筋系嗰边好普遍嘅，好似香港嗰啲竹筋健康。 呢条咧，我系喺香港带过去嘅，系一啲中东嘅筋嚟嘅。咁但系 反而嗰边系啦，买唔到啊， 因为我冇时间买，我好想买，我冇时间买系啦。但系我去到发觉咧，原来香港买嗰啲咧，同嗰边嗰啲完全唔同嘅。 系啊，我嗰次去中东买一条喺嗰边，真系嗰边。 系啊， 一路讲一路睇下啲相啊，呢个嗱，不如内部训练啦，一嗰度，即系你可以讲讲你嗱，你训练。 其实大部分相都系 内部训练啊。 哇，呢支咩嚟噶？ 呢支法国， 呢支好似喺内地嘅。 系我喺内地嗰度。 咦，唔系喎，法国嗰支喎。 呢个就内部。 呢个系我内部训练嚟嘅。系啦。咁会即系自己去喺公司啦做嘢，以前噶啦，呢个旧嘅。以前做嘢时候咁会有啲内部 training 俾我哋啦。咁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即系你冇。得攞槍，點解你要攞槍做訓練呢？即係一定係玩具槍啦，呢支。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槍械嘅訓練呢，其實 你可以话当自己即系一班人嗰个士气啦， 系 吓、啊，总系有男仔又有支枪吓、啊，做得保镖有支枪嘅，捉摸一下就开心啲嘅， 系 咁、啊、你班人个士气会好啦。其次就系话咧，如果你去到接触一个真枪训练咧， 吓、 个技术香港用唔到噶啦。但系个反应你可以用到， 但系可唔可以示范下？譬如你喂，你诶揸支 M P 5，你哋训练嗰个战术啦， 近开啲先啊！我翻翻嚟呢度啊， 系啊，点样做啊？咁样咧 啊，即系 好翻翻嚟， 系 阿仙人，你收埋我支，唔好班门弄斧啊！我哋 啊，唔系嗰支 都系 A 五 支俾我咯，嗰支 好，你可以听我要俾个位咧。 其实嗱，呢支就。最近都深燥过嘅吓，即系 M P 5啦吓，大家都熟悉噶啦，我谂。 咁呢支 M P 5同嗰支玩具 M P 5有咩分别咧？ 其实两支都玩具嚟嘅， 两支都唔玩具，但系嗰支 分别就系即系气枪啦，同埋电枪啦。 哦，呢支系电枪。 咁你见到佢个操作系真啲嘅。 系。 咁如果大家睇下呢一个位啦，咁可以即系我哋叫 cock 起咗嘅，有个窿嘅。 哦， 系啦，咁啊做到个真嗰个操作嘅，咁正如我讲啦，其实唔系话要学打支枪个技术啊，系你喺混乱、好危急嘅情况之下，你攞支真枪嘅时候，你点样控制自己？系啦，你谂下真枪实弹，就算你话喺个靶场都好啦，真枪实弹咁，我要去换个弹夹、换子弹咁样，或者要点样射法啊？射头、射心口咁样，咁可能喺一个压力之下，我点样可以都做到呢动作咧？ 正常嚟讲，就教你哋两枪心口，一枪头咧。 咦，中喎、啊，你又知嘅？ 啊，梗啦，我系杀手嚟噶嘛，诶，戴翻副杀手超先，系咪？点解佢哋嗰个 standard 系两枪心口，一枪头咧？ 嗱，呢个就其实呢个咧，我最近训练都系咁嘅，但系夸张咗少少嘅，两枪心口一枪头咁，系有少即系立即去stop 你，因为打 KO 佢 系啦。咁但系一般嚟讲都会两枪两枪，无论我哋手枪啦， 系全部 double tap 嘅， 定系大枪都会系八八两枪两枪咁 八八 系啦，因为最简单就系你。即系九 mm 子弹啊，其实个杀伤力咧有限嘅，系啊，咁试过或者外国又好啦，香港又好啦，你上网都查到就系试过香港几手笑，开枪打到人之后，外国更加多就系打咗人中咗枪，嗰个人系继续攻击，系继续逃走，可能讲紧十零廿秒，十零廿秒之后先至，哎呀！个反思发现自己中 枪。我哋讲讲唔同地区用唔同嘅啫，咁示范下支 M P 5点用先，同我杀手嘅用法同唔同先。 哦，其实我谂嗱，打 war game 或者咩，好多人已经即系识好多唔同嘅特警啊，或者啲揸法啊咩咁，但系其实有一个咧，我真系讲下嘅，系好多人都唔清楚嘅， 或者错误嘅系嘛？ 唔好话错误，而系佢哋唔知道原来我哋就算可能做保镖啦，你要揸枪，咁但系跟住个老板啦，咁应该点做咧？咁你未必真系话哇好，系啦。系啦，做好多 黑炮咁样， 做好多咩动作啊咩 成咁。我睇佢哋计嗰支，譬如我睇人哋啲纪录片咧，佢哋啲枪系咩嘢格拉底 嘅。系啦，其实佢系一件好似背心咁样戴嘅， 系咪咧？ 啊，即系你当好似个背囊咁样戴，咁样就收埋咗喺呢度。 哦，系啊， 收埋咗喺即系当我有件褛啦，我收埋呢个位。 呢啲就系保镖正式保镖嘅标准啦。 系因为佢要即系收埋晒有时系啲嘢，唔可以俾人知道。喂，有大枪出嚟啊，或者你个老板有危险啊。咁又唔系啦，啲高危地区咁，我真系要攞住支枪咁样跟住老板啦。 你哋系伊拉克啦， 都唔会话哇喺度咁好似打仗咁。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即系会就揿住。好自然咁样，放喺度咁样。 譬如假如咧，我而家扮有人想埋你啦，咁睇下你个示范一下个反应嘅，譬如啊，你啊先系老板啦，系啦，我走埋，大家可以见到系咪？即刻个反应 系啊，即系如果你系攞枪，我就即刻已经嚟噶啦。 譬如讲我系明星，我嚟签名啦。 咁应该冇枪嘅， 但系佢明星去呢个去呢 个当冇枪啦， 去阿富汗访问，系啦， 系啊， 喂， 啊先生，系先生，系啊，咩事噶，先生？ 嗱，不如咁啊， 我想攞签名啊， 先生系 啊， 我搵。 哇！即刻就要制服佢啦！ 即系嗰一秒或者嗰一个刹那，你就要即刻要思考反应。 系啊，佢已经见到有啲嘢唔对路啊！ 其实呢啲系佢嘅肌肉记忆， 系啊， 呢啲完全系佢长期训练嘅肌肉。 同埋其实佢已经留意紧佢每一个细节动作，你一有咩反应，佢就做相应嘅反应嚟。 系啊，其实系几个精神压力好大嘅。 系啊， 因为你谂下，你要跟住老板嘅时候，我但算你话冇收到情报，佢俾人袭击啦。 嗯。 咁你跟住佢，你要留意啲咩咧？会唔会有人出嚟真系袭击？你收唔到情报啫嘛，唔代表冇啊。其实有，你唔知啫。 系， 好，继续睇下相先。 好，又再睇下相先。 内部训练二啊，嗱呢个就 呢个系其实全部都系训练嘅相嚟嘅，因为 内部训练二咧。 冇武器嘅情况之下啦，其实有好多嘢可以用到嘅， 系啦，即系做住黄飞鸿先。 系啦，如果嗰支系钢骨支嘅杀伤力好强啊。 唔好讲杀伤力啊，我哋其实杀伤嘅 智慧力， 系啦系啦， 好强。 咁譬如我可以，譬如即系影相或者淋嘢啊、掟嘢，我可以开遮啦。 系， 呢啲系呢啲，其实唔系大家谂咁话攞枪攞乜嘢咩？未必系噶，攞一把遮。 系， 咁佢埋你嘅时候可以隔开佢啦。 咦，咁有张内部训练三咧？呢个又讲讲啊！ 呢个大家见到其实系一次即系比较实，即系有啲高人嚟指点我哋嘅。 系 啊，就教我哋点样用前面心口个袋。系啦，咁如果你变装嘅时候咧，你好多嘢拎唔到嘛。例如我唔好讲枪啊，急救包一个 系 一个急救包啊。一啲纸巾啦或者其他嘅架撑咁咁我点样带住一个腰包？ 系 啊，咁样去袋咗嗰啲嘢，咁但系好快咁样攞到出嚟咧，今次系我嗰次系请到个高人帮我哋做呢个训练咁样，咁所以安排咗啲咧，嗱叫咗支枪蓝色噶，系真系训练嘅训练枪嚟嘅，系啊， 即系我哋用嗰啲 dummy 都唔系，直头就系一嚿胶 训练枪咯，其实系真系战术训练，其实就系用呢啲咁嘅蓝色枪嘅， 呢啲我哋都 identify 咗佢真系唔系枪嚟嘅，呢个咁 系，但个重量系咪一样啊？ 一样 系， 要因为要模仿翻嗰个 系咯， 你个记忆啊， 手感 系啊，你个手感啊， 系咯 吓，四啊，内部训练四睇，哇呢个好多架撑喎， 哇呢个全武装喎， 呢个就系一个 CQB， 即系室内近战啦， 系 大概类似就系话飞虎队啦嗰类嘅训练咯，咁亦都系好多人就系话喂有搞错啊？保镖训练飞虎队，啊，着住西装去打，其实大家都又系错咗嘅有啲嘢。原来保镖有一队叫做我哋叫 cat team C A T， 系， 其实就系保镖反击队， 系， 咁如果你问我咧，即系其实等于咩就系等于飞虎队咁样，佢哋就系武装嘅，即系当地容许嘅有几高嘅武装，嗰队人系啊，去尽晒佢， 系 啊。系有咩事真系喂最大问题出现啦！嗰队人可能就喺附近，即刻就系飞虎队冲出嚟咁样。 即是话老板身边嗰几个就着晒西装嘅，可能夹支 M P 5喺格拉底嘅啫。 系啦，或者有啲便服嘅喺附近。 便服嘅或者真系一揿 call 啦，一叫 alert 啦，咁可能呢队人就揸架车冲。 咁有好多情况啊，即系。俾人间餐厅老板入咗去，餐厅俾人围攻啦。 咁你要保住佢，你要撤退先得啦。保住佢冇用。 唔系记者，可能俾人揸枪围攻。 系啦， 系咁嘅时候，咁你真系有一队叫做我哋叫 cat team。 好多时候我哋睇电影都有见过咧，即系有队咁嘅人冲过嚟保，即系保嗰个要员噶嘛。 系啊，咁但系好多都唔会知道有咯。 即系呢队唔系话出镜影到嗰扎嚟噶啦，呢队系直头系。一出嚟 真係埋牙， 即係呢度係 stand by 嘅 ，stand by 嘅係啦， 隨時一嚟就得，就 係一嚟就係用武裝嘅能力去鎮壓佢，同埋救個老闆出嚟。 係啦，阿 King 啊，我就知道啦，你呢度講咧咁多呢啲裝備啊，咁但其實有好多裝備咧，我都知係你哋即係唔係非編，即係非編制，但係你哋自己搞嘅喎。我哋睇睇嗰個 DIY 工具嗰張，即係講下。你哋都自己做啲工具出嚟 嘅。其實呢張都即係唔係咁。 咁顯示到我哋紙製嗰個製作啊，因為呢啲都有機會係喺街度買到嘅。 嗯，喂，呢個似係嗰啲咩喎？嗰啲 啊嘢 自己爆 自爆嗰個嘢嚟 咯。就係有咩事嘅，我係其實 自爆 嘅， 真主偉大嘅。 即係如果老闆係講粗鬧我嘅時候咧，班友 忍你好耐啦，咁滯。 呢嚿係咩咧？講 其實係你估唔到啊？ 係啊，呢個係咩咧？ 其實係嗰個無線電嗰、那個。开关制啊，即系你无线电系要揿住去讲噶嘛， 即系 walkie 嗰个掣 系啦，我哋叫 radio 啦，揿住去讲噶，咁吓有时我啲动作唔可以，好似商场咁咯，即系佢老兄夹个麦 喺 件西装， 仲要惊你唔知佢啊讲紧， 咁嗱，但系有时我哋要明显嘅，俾人知道我哋 系保镖 嚟，咁我哋会咁做，但系其实即系低调嘅时候咧，已经我系着便服嘅嗰日都 系 咁，我哋个麦喺度，即系我揿住嚟讲啦，或者我可以扮咳咁样样， 系 摆只手埋嚟，咁其实已经讲紧嘢，系啦，咁样咁咪冇人知道我即系喺度咯，咁我哋会自己做呢啲嘅，甚至乎我哋条耳线咧，即系冇俾到幅相就系，可能系大家见到听歌嘅。 哦，即系 Samsung 系啦， 普通嘅 听歌嘅 Samsung Sony 系， 我哋换咗嗰条耳线落去， 即系以为系一般平民百姓， 系啦吓， 原来系高手， 系啦，就唔系人哋嗰啲透明管啊，一条咪打个弹弓咁样咁， 透明啲咧，知嗰啲咧， 系啊，咁我哋反而唔系嗰啲， 即系低调处理， 即系可能呢个行动咧，个老细又唔想人咁多人知嘅，你哋暗中 系啦， 即系个老细而家行紧埋香港大厦， 都几年前嘅， 佢上三楼。揾个阿姑，大家准备即系唔可以俾人知。 使唔使帮老板揿定钟仔先？ 即系除咗呢啲咁嘅即系 DIY 工具之外咧，即系除咗话你枪械啊，啲搏斗要识之外咧，其实即系我知道你哋其实喺一啲医疗咧，都需要认识嘅。 系啊系啊。 咁我有一张咧就系战术医疗训练啊，我见到只手喺度，即系呢个唔系先人术意啊。 嗯， 开只手出嚟啊，唔该。战术医疗训练嗰张图，喂，系啦，只手啊，呢只手， 系啦吓，咁呢个 呢个帮人哋落咩喎？落打盐水啦，呢支嘢 嘅，系啦，咁落一条 IV 咯，我哋叫做， 即系点解你哋又要识呢啲咧？可唔可以讲讲？其实 嗱，呢个又系香港比较落后嘅，即系唔好话我哋，其实我觉得一般市民都要识嘅，吓，急救可能好多人即系识啦，咁因为老板会受伤噶嘛，系啊，咁就算佢唔系俾人袭击，佢跌倒。 系 都可以受伤啊！即老板可以断骨嘅，系啊。咁嘅时候，咁你点做咧？咁你一定要识一啲即系急救技术，同埋最大问题就系话老板跌断骨， 要即刻处理到啊！ 你会唔会打999咧？跟住去急症室， 哇！通炸天啊！ 讲真，我谂唔会啦。 讲真，你真系要保住条命啊嘛！ 系啊，同埋最紧要，头先我讲几样就系话讲咩啊？个名誉啊， 系 啊！哇，某个大老板吓。跌断骨入咗港华， 咁啊成扎嗰啲咁啊啲记者啊扑埋，真系 咁你都样衰啦，真系哇你即系个系啦，梗系去养和啦，系咪先？ 跌断骨都事少，最惨就可能喺啲一楼一个落 香槟大厦行出嚟， 咁真系死啦， 踩错脚。 咁你问题就系你救护车系唔会去啲私人嘅医院噶嘛？ 系 啦，咁即系规矩嚟， 要暂时帮佢做一个处理先 嘅。系啦，咁可能我哋系讲紧我哋自己架车，用自己架车去，咁嘅时候咁样你变咗救护员噶啦。 你讲嘅就系。系香港嘅情况啦，即系譬如你哋，譬如去英国受训或者受 SAS 训练，我谂枪伤嘅处理你哋都要学埋噶嘛。 哦，系啊，其实本身战术医疗我哋都学埋枪伤噶啦。 嗱，我哋睇睇另外一个战术拯救嗰张图啦。 即系 有啲喺香港又冇机会发生嘅，咁但系可能你去到第二个地方执勤，可能就可能要用得着呢啲咁嘅技术。 系啦，吓，直头系讲紧即系伤者，你点样去救佢啦？吓，直头呢度吓。你見到有張我嗰張叫 long board 啊， 大家唔好誤會， 救護車都有嘅。 呢啲唔係打 war game 啊，呢啲係堅嘅，呢啲係即係全部都係真正嘅訓練嚟嘅，呢啲係。 係啦，圈住嗰個就係我嚟嘅， 都睇唔到。 係啦嚇，係點樣？喂，佢真係可能有少類似戰亂咁樣嘅時候，你點樣去？你唔係就咁話啊受傷走去救佢咯，你要救佢出嚟咯。咁但係佢受咗傷喎，咁唔同嘅做法啦。咁樣 仲有繼續去。 係啦，我哋。喂，嗱，你嗰张讲开战乱啦，咁睇睇呢个喂，头先你唔系你头先你讲过啦，嗰、那个普京啊，普京嗰张睇睇，之前你咪讲过 即旁边系 呢个呢个冇我噶，呢个我冇咁劲，我冇咁劲啊。 嗯，普京 系啦，呢个我都系 cap 图，大家见到系啦，系来自嗰个 凤凰， 系啦系啦，来自嗰度嘅。OK， 系啦。咁大家见到啦，普京嗰阵时系做紧即系一个特工啦，一个保护嘅行动啦。 边个保镖？ 做好多头发喎， 后面先人知边个。横 间衫嗰个嘛， 系啊，孭住相机嗰个， 孭住个相机嗰个。 扮 紧 一个即系啊游客， 孭住个相 机嚟见你个总统咁样。 即系等于头先你讲嗰啲就系话，呢啲系隐藏式嘅嗰个。 系啦，我哋叫影子咯 ，shadow 影子。 哦 ，OK 啦。 咁其实系我哋到一场，我哋需要呢啲。而且真正的技术和难度就是做这些。 嗯， 是 好，我们这一节，我们今晚还有的。那我们这一节可以去讲过先，回来呢我们就讲一下，喂，有没有 冲出海外了， 冲出海外有没有试过人真的肩膊火啊那些。 我们顺便做一下。 我们讲过回来。 反恐工作，你自己。 一会我们去讲过回来我们再讲。